星期四的下午，浪潮 Listen to One， 韩丽都会带对唱的情歌。是啊，这已经是我们的第三个这样的星期四摩天轮的对唱情歌了。大家下午好，我是韩丽。今天你的朋友圈当中应该是有大量的朋友都在说这个对称日哈，2021年12月2号，还真的是左面读右面读都是2021，这个日子就意味着是一个许愿的好日子。今天下午不知道你要许什么愿，如果愿意在我们的听听 FM 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当中告诉我的话，下面这首歌就为你而响起了。我是韩丽，今天下午继续带来许多浪漫的对唱情歌，希望能够在你的空间里让这一天变得更浪漫更甜蜜。那我们下面要听到这首对唱情歌是收录在1999年梁咏琪新鲜专辑当中和古巨基演唱的许愿。 喜欢回味记忆的美，让人懂得感谢。 你现在让谁听你喜悦，陪你掉眼泪。嘿，好久不见，请你许个愿，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我寄了张卡片，地址是感觉，手间人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笑脸写祝福的留言，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好梦就会成你睡醒实现。 千年一遇的爱的对称日，刚好我们都是对唱情歌，应时应景，又送上了这首许愿啊，这种感觉一下子回到了那些年，可能在 KTV 当中和你的朋友一起 K 歌的场景里，复刻回忆，又是一首大家很熟悉的对唱情歌，而演唱者薛凯琪和方大同也是非常好的朋友，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熟悉了。今天下午所有的对唱情歌，都希望你真的会和他一起在唱的同时，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柔软。 不见又来这里这个老店，后来的你喜欢了谁？我们 这首曲子实在太耳熟能详，因为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也是这首曲子。不过呢，这是在2008年薛凯琪邀请了方大同共同带来的 这一首复刻回忆收录在他的专辑 It's My Day 当中。薛凯琪和方大同是特别好的朋友，要说这个对唱歌曲两个人是如何找到对方的，有时候呢是好朋友，有时候是互相欣赏。比如说在同年2008年，王力宏邀请了张靓颖，他非常欣赏的张靓颖共同带来了这一首另一个天堂。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我能解读那多美好，梦想不大，想永远停在这一秒。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 想陪在你身边，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每天每天越来越爱，逻辑就这么简单， 顺利转到同一个频道，定为我的幸福坐标，我多渺小，能爱着你才最重要。 想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 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远比想象中更美， 咱们张靓颖这个了不得的海豚音啊，在这首另一个天堂当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首歌的创作的最初呢，王力宏说他是在一次梦境当中啊，他就梦到了张靓颖，然后呢是在梦里啊和他一起录歌，觉得那个歌词的画面非常的清楚，然后等他醒来以后呢就立刻把歌词写下来，于是就有了这一首2008年就开始被大家所喜欢的另一个天堂。确实哈，听这些爱的情歌，情歌里的甜蜜的确会让我们觉得自己的人生里多了太多的多巴胺，进而呢也开始知道自己是 被天使所守护的。继续为你带来甜蜜的情歌。要说刚才两位呢是属于英雄惺惺相惜，下面两位的合作呢就属于他们是一个国家的，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梁静茹、黄品冠。 Way back into the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t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2007年的那部电影，也的确是因为 K 歌情人这部电影啊，才会有了这首推广歌曲。而这首由来自休格兰特、德鲁巴里尔、巴里摩尔共同演唱的 K 歌情人呢，也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如果你没有看的话推荐你看一下哈。很多年过去了，但是故事的很多画面依然会因为这首歌而重新响起。这是两位马来西亚的歌手共同带来的对唱情歌，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则是来自我国歌手周笔畅和韩国歌手李玖哲带来的你好吗。要说在周四的摩天轮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为你选择的对唱情歌里，可能有一些是你熟悉的，有一些是这个下午要敲醒你的耳朵的。 过几天，过几年，想会好一点。多久没见面，孩子气有没有变，还记得我们从前笑得那么甜。 Baby， 我想起你，你有了他，是否依然为了爱变得很傻。我想起你，你有一个他，好久都没说

音乐和歌声是上天馈赠给他最珍贵的礼物，于是呢，他觉得如果能把他们之间彼此相爱的感觉用音乐来表达一下，那应该是一份非常浪漫的礼物。所以呢，就在2009年推出了这首《我们的小世界》。真的好多朋友说他们的婚礼上哈，比如说在等待大家入场啊，等待开始的时候呢，都会放这一段《我们的小世界》。如今呢，他们还是非常恩爱的，宝宝已经很大了，还经常是三口之家一起来唱一首歌。对唱情歌会让我们增加一些对爱的甜蜜的憧憬啊，不管你曾经经历过怎样的爱情，也不管爱情是否在你的现在的生活中还扮演着极其重要的部分，都请相信它给予我们人类的那些美好的东西从来都不曾改变过。继续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星期四下午的摩天轮版，我是巧克力韩寒丽。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哟，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我唱歌 没有对过， 但我记得， 可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 风。没错，这首歌呢的确是来自小柯创作，由杨宗纬和叶培共同带来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诞生于2013年。在歌里面我们也听到了，的确哈，是很多人在兜兜转转，在爱里跌跌撞撞之后发出的感慨，我们终于在这一刻重逢。 牵紧我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 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

睡。 哥一个让你心，一个让你醉。 那么感情，那赋予自累赘，有的很平淡，有的撕心裂肺。 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这句话你一定听过吧，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这首歌呢是在2014年春晚上我们听到的答案。其实我在听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问号啊，杨坤为什么会找郭采洁来合作呢？杨坤说啊，他首先是完成了这首歌的作曲的部分，然后呢他写歌的时候啊就想找一个甜美可爱的女孩跟他一起合唱，后来呢他在电视上看到了郭采洁，被她的气质所吸引，觉得她的声线应该很吻合这首歌的感觉，于是呢就给我们来到了在一起合作的这一首答案。也真的有一种就像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位大哥哥哈在给你讲啊，爱到底是什么呢？记住了，爱的答案只有你自己才能找到。时间下午的4:48，真的，其实我准备的情歌对唱情歌还有很多，但好像时间的关系只能留到下周四了。 谁能比我更好你？ 不过明天我还会出现。 你就是我的 像蜜蜂和花蜜 ，Oh my honey， 谁能比我更 honey？ 我和你粘在一起， 就像蜜蜂和花蜜那么 juicy。 还没有跟你说再见。是想念， 我不要不要离开你，但是小狗想出去，我的心就像那热锅上的蚂蚁。 哦，我会等你， 我会想你。 小 S 共同演唱的这一首《哈尼歌》，就是很明显嘛，是音译“哈尼，亲爱的”意思。听了一下午的情歌啊，都没有来得及到聊天室看看大家在说什么。当我进去以后，发现大家聊的都是什么啊？可能这些情歌让你们放松了，所以就会谈到一些快晚餐之前想吃的东西。挺好的，只要是这一小时摩天轮陪伴的时光里，你们觉得很舒适，那我今天下午的陪伴就很对喽。最后这首歌呢，也是在对唱情歌当中常常被大家所提及的。半夜如果睡不着觉，不要忘了收音机里北京乐广播还有一档男左女右。那我们晚上9点见喽。